大家好，我是明贤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212集，董继兰之死。金银平文琴，日本国宝级文物，现正收藏于正仓院。之所以叫金银平文琴，是因为琴身上有金银平文饰物，所以才以特点而名，而非中国古琴那样以音色或造琴者命名。明贤这个名字也是他初具神志之后给自己起的。 那正仓院的事？ 仿品。 唐静了然。金银平文琴造成于日本平安时代，也就是中国的唐宪宗时期，难怪明贤会说两人年纪相仿。 日本国土有限，灵气稀薄，就算举国之力弃灵成精者也寥寥无几。本来我灵智初开，但想要修成人形起码还得再过几十年，但是当时因与鸠彦得到一个中国修行者，用他的魂魄注入我的本体，强行助我提前成形。 明贤语调悠悠，仿佛在说别人的事情。唐静心头一紧，有所猜测，但他宁愿自己的猜测是错的。然而对方仍旧缓缓道出他最不想听的那个答案。 那个人叫董继兰。 董继兰，唐静当然认识。若干年前，他还是无忧无虑、不想管人间闲事的风流浪子。那时候，他还笑龙身与宗灵等人作茧自缚，明明拥有无尽的寿命、通天的能力，却非要把自己装进一个笼子里，去遵循人类的规则，受人类的管辖，何其憋屈。后来他无意之中遇到了一桩天大的麻烦，碰上极为棘手的敌人，差点丢了性命，连原形都不保。幸得一名叫董继兰的人路过，出手相助。唐景心中感激，也不想欠人情，就提出要报答。董继兰说： 我即将离开特管局，受命执行一项秘密任务。特管局现在人手奇缺，我想让你代替我去帮忙。等五年之后，无论我回不回来，你都可以自行离开。 五年又五年，一年年过去，董继兰再也没有回来过。唐静却已经习惯了特管局的生活，也渐渐习惯了在规则之下生活。但董继兰却从此杳无音信。或许当年认识董继兰的人都觉得，这个豪爽洒脱的汉子很可能已经牺牲在异国了。就连上次龙身和宋志存想用藤川葵去跟日本人交换人质，也没能将他换回来。但现在明贤说他的体内有董继兰的一缕魂魄。唐静沉默半晌，似在悼念那位最终也无法魂归故国的朋友。 这么说，董继兰彻彻底底地死了？ 是，他真是条汉子。我亲眼看着阴雨将滚烫的铁水浇在他身上，用尽各种手段折磨他，就是为了将他的力量激发到极致，然后提取他的魂魄。但是他自始至终都没有求饶过一声。我的灵智里有日本的山和水、花与鸟，还有…… 他指着自己的心口， 一个中国人的魂魄。我很羡慕你，唐静，你有我所没有的纯粹与自由。如果可以，我也不希望与你为敌。 明贤微微笑了笑，嘴角却牵扯出一线痛苦与无奈。唐静忍不住上前一步，他却随即后退一步。唐静看着他， 你可以改变这一切。 改变不了。从我化形的那一刻起， 所有一切就已经注定，无可逆转。 我帮你，如果我不行，龙身可以。如果龙身不行，特管局乃至整个中国还是有许多能人的。 太迟了。 明贤摇摇头，眼中流露悲伤。 在我即将成行之时，为了控制我，阴雨鸠焰就将自己的血融入我的本体，将我重新提炼一遍，又抽出其中一部分留在他身边，我不可能脱离他的控制。 那一抹悲伤流逝得极快，快到唐静以为只是自己的错觉。 我接近你，却处处提醒你，为你提供线索，是我对董继兰的回报。没有他，就没有今日的我。我知道他念念不忘祖国，对这片土地上的人怀着一腔热血。当年我救不了他，如今也只能帮你们到这里。阴雨在成员身上也做了手脚，不过我想龙局长应该有法子对付他。 明显慢条斯理地说完，将西装外套脱下，一节节挽起袖子，将修长白皙的小臂露出来。他凝视着唐静，温柔而残酷。 现在该是我们之间一决生死的时候了。 另一边，龙身很快发现成员身上另有蹊跷。从成员落选特管局到现在也没两年，就算他在这期间进步神速，也绝不可能强大到这等地步，甚至能堪堪与龙身打个不相上下。即使龙身还没有用尽全力，他的身躯已经与魔气融二为一，能够在虚实之间随心所欲地变换。每当龙身的剑快要落在他身上时，他就会化为魔气破碎四散，而后又在龙身的身后重新凝聚组合，趁其不备偷袭对方。以成员为圆心，周围的气流越来越大，流转澎湃，宛若海潮来临前的狂风，来势汹涌，欲将世间一切彻底毁灭。铁皮屋内的杂物纷纷被卷起，循着气流在半空绕行，不时在成员的指挥下砸向龙身。龙身也不回头，反手一剑朝他背后砸来的旧冰箱霎时断为两截，轰然落在两旁，闹出很大动静。要不是周围荒凉，现在肯定已经被人找上门来了。 想不到吧，我已经不是那个可以任你捏扁搓圆的新人了。 成员浑身黑气四溢，魔气蓦地暴涨数倍，几乎到达屋顶，又汹涌卷向龙身，欲将他吞噬殆尽。视线所及，所有的灯泡砰的一下齐齐碎裂，整个屋子瞬间被黑气弥漫，仿佛遮天蔽日，再也看不到一点光亮。黑暗之中，狂风呼啸，裹挟着魔气朝龙身席卷而去，四面八方，连空气也禁不住发出呻吟与哀嚎。所有死物在地上瑟瑟发抖，无法抵御强大的邪恶的魔气侵袭。但在龙身的周身，微弱白光形成一层罡气，将所有污秽阴暗摒弃在外面，任凭成员如何施为也难以突破。他鲜红欲滴的眼中眯起，精瘦似枯爪的五指一张一合，又释放出几道魂魄。这些都是曾被他夺取性命拿来炼魂的对象，有眉目俊朗的小男生，神情悲愁的年轻女孩，懵懵懂懂的小孩子，满脸不忿的中年女人，还有一只依稀看得出皮毛颜色的黄鼠狼。他们被成员操纵，从各个方向朝龙身扑去。他们早已被炼化融合为魔气的一部分，现在的残魂不过是被魔气污染过后的残渣，却依旧携带着生前冤死的怨气。灵力狠毒的怨魔之气环绕在龙身周围，一点点吞噬他的罡气。等罡气被侵蚀殆尽， 这些冤魂与魔气就会毫不犹豫地冲上去，咬下他的皮肉，吃掉他的身体。龙神站立不动，不是他不想动，而是周身被魔气紧紧压得密不透风，他甚至无法迈开一步。但在这样铺天盖地的攻势下，魔气也无法再往前，双方维持着一个微妙而危险的平衡。龙身的目光落在那只灰蒙蒙的黄鼠狼身上。 你在路上跟山本清志勾结杀人？ 我是阴雨先生的人，怎么会跟他合作呢？那个蠢货自诩有后台，就肆无忌惮，把陆城当作自己的地盘，结果反而连累我也差点暴露了。 你的资质不错，就算今年面试过不了，明年还有机会。就算不入特管局，也不代表会跟魔物合作。 你生来就高高在上，当然会说这种话。你知道我过得有多么不容易吗？啊，我没有背景过硬的师门，没有人脉深厚的师父，我就算进了特管局，要多少年才能坐在你这个位置上？啊，永远也不可能吧。但是李应、刘清波，还有你那个徒弟，他们才用了多长时间？我听说东池都已经当上陆城办事处的负责人了。啊？也难怪，背靠大树好乘凉。而我呢，我明明能力比东池还要强，就因为没有一个好师傅，连特管局的大门都进不了吗？ 你被触落，跟你有没有一个好师门、好师傅无关，是因为你作为通灵师，游走于阴阳之间，心性不定者，更容易受影响，误入歧途。我们本来就打算这次不让你通过面试，观察你一年，如果你足够优秀，也愿意再度参加考试，等明年就会将你录取，直接让你负责一个办事处。 但显然成员并未通过考验，因为落选而对特管局心生怨恨，转而投入魔物的阵营。贪嗔痴慢疑，佛门五毒心，人性生来便有，深藏骨血，难以根除。但有些人能克制，能化解，有些人却任由其扩散蔓延，最终如尘缘一般。成员的表情变幻不定，青黑色的魔气将整张脸也污染得狰狞可怖。但在听见龙身的话时，他的面皮微微抽搐，魔气一度有所消退，正常肤色逐渐浮上来，悔恨与震惊从脸上闪过，但很快从脖梗迅速延伸至两颊的魔气再次占据了整张面孔。他身上的魔气比之前任何时候还要更加浓郁。 你们凭什么观察我？为什么不去观察东芝和李应他们？为什么就要拿我区别对待？我又哪里比不上他们？说到底，还不就是因为你们偏心吗？ 在他的狂怒下，魔气轰然纷涌过去，对龙身形成一股高压，紧紧压迫着他周身的罡气。只要罡气稍稍有一点示弱，魔气立马就会乘隙而入，彻底将他的身体粉碎。龙神没有再多言，实际上他连前面的那些话都不想说，只不过他向来奉行有始有终，既然当初是他不让成员通过面试，那么今天也该给对方一个答复。 好了，本集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哦。